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起身的时候，天色已经不早了。走到小山头上，他回头看看山镇，在暮色茫茫的一片连绵山景中，犹如印在棋盘上的棋子。陶阳子有点弄不清回头路，便在山头上坐下来。刚才的一盘棋，让许许多多的记忆真切地回到心中来。这记忆，他曾对阿山谈到过，但像是在说着别人的事儿。这一刻，他的内心完完全全地沉到了记忆之中。过去的事，是那么生动地活动在眼前。陶阳子不再哀伤，也不再流泪。人生走到这里，他虽还年轻，却像被完全毁灭了一次，恍如隔世。夕阳还是红红的那一个，像一颗圆圆的棋子挂在山头上，但他脱胎成了新人。阿山说过一个鹰的故事，鹰一生在空中与风雨搏击，就是死也要找一处荒野之巅，没有任何虎鼠活动的地方。鹰最长可活到70岁，是寿命最长的鸟。然而40岁时，它必须做出事关生死的抉择，选择习惯的生活，任由自己的爪与喙慢慢老化，使自己失去捕食的能力而走向死亡，或者选择一段痛苦过程以获得新生。鹰要在一座孤崖上待上数月，将已钝掉的老爪子在岩石上磨，直至磨平，用喙啄击地面，直至脱落。持续数月的煎熬后，新爪以新喙将从伤口上长出，鹰便可以展翅，再搏击长空30年。陶阳子也重新脱胎了一次，但这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，而他的脱胎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儿？他还不到30岁，身如脱胎，心却苍老。他就像看完一盘仙棋的人，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中，感受人世的沧海桑田。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就如观一盘棋吗？其本来有搏杀，有夺取，有杀伐，有结争，观其观心，心在意 如何不在？人就在其里，紧张、烦恼、盘算、交心，种种痛苦避无所避。风起了，眼前云飞云动。陶阳子一生并无多求，他并不想与风雨搏击，然而他还是无可选择的在此经历了脱胎换骨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我不负天兮，天何及我独漂流？我不负地兮，地何贬我越荒州？陶阳子独自坐在这山里，朦胧想来，觉得不可思议。眼前的一条路，路边杂草青青，也许这里的路本来是没有的，只是一个叫阿娇的女人一次次从远处的棚屋里走来，就把路走出来了。然而他陶阳子走到了这条路上，恍惚一念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走来，也不知道走到这里来做什么。山里有一个女人，并不是他的妻子，山里有一个棚屋，并不是他的家，他也不知道这一切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。然而只有在这里，他回忆到过去的时候，他才会想到那过去的一切又从何来，又往何去，纷纷杂杂，扰扰攘攘，又有什么意义？起码眼前是安静的，没有战争，也没有纷争，他又何必再求什么？陶阳子正如观棋者，客居在一地，由别人帮助而生活，然而他的自我意识总是会浮起来，他便如此活着，终老一生。觉得一局棋已关闭，他要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，原来的目标是昆城，他要去师父那里。是的，他需要去昆城，他真想立刻踏上行程，走出山去。这里不属于他，在这里他只是个看棋者，或者说他是来这里脱胎换骨的，他身体里的一切都换掉了，但他的心无法脱换，那些旧的记忆都还存在心里。人是无法脱换一切的，但是他没有动，只是看着眼前的山。夕阳在山尖上颤动一下，完全落到山下去了。山色在一层层的暗淡下去，天空的青蓝之色变得稀薄，看久了，眼前的山影暗色朦胧。天呈圆穹之形，而地是平面见方，一座座山头如一颗颗棋子，随着云影的浮动，隐隐的明暗变动，黑白互换。到月亮升上来的时候，似乎又变化了黑白骑士，他不用再想什么，所有的记忆全在他的心里融进了眼前的天地间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很久很久，也不知坐了有多少时间，一直听到脚步声响，陶阳子才发现阿山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。他侧抬起头来看他，一时有点不知所以然。阿山默不作声地看着他，月光下山色映衬着女人，肤色柔和洁白，显着有点陌生，显着有点朦胧，一时只觉得阿山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应该是熟悉的女人，可她到底是谁？她与棚屋里的生活一样不真实。你就一个人一直坐在这里？是的，一个人在这里。我怕你认不得回去的路了。我有点认不得来时的路了。坐这里看什么？看山。这么长时间，斧头柄都快烂了。那就走吧。他们两个一前一后地走上窄窄的山道，走回到棚屋去。隔了一天，阿山拿出了那双布鞋放在陶阳子面前。陶阳子回想起过去之时，这双鞋便在记忆的醒目处。他带着这双鞋从南城走出，一路向昆城走，走得那么艰难。然而现在看到这双鞋毫发无损地摆在面前，他似乎有点认不得了。这就是任丘做了许久的鞋吗？这就是任丘留下的唯一遗物吗？依然有一点哀伤浮起来，却浮得朦胧恍惚。陶阳子根本没有想到这双鞋还会出现在自己的眼前，他原以为这双鞋在最后一段路上遗丢在山的哪一个角落里了，也许已被人穿在了脚上，也许已在风雨中腐烂了。他没想到他一直在自己的身边，在这个不大的棚屋里有一个地方一直藏着他。拿去吧，你肯定是在想他。 我没有啊，想他。 你当然想，你一直在想你老婆， 你瞒不了我，这肯定是你老婆留给你的。你那么宝贝她，走那么远的路，鞋全破了，都舍不得穿它。 阿山的口气似乎在埋怨陶阳子，但声调还是和缓的。阿山听陶阳子说过他的妻子，可是陶阳子一点没有提及这么珍惜着的一双鞋，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？陶阳子拿起了这双鞋，任丘一针一针扎着鞋底的形象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，有着梦一般的感受。陶阳子说，不是， 嘴里这么说着，他看了阿山一眼，眼中依然有谢谢的意思。陶阳子并没有说出来，他谢阿山保管了这双鞋，谢阿山没有丢了他，谢阿山虽然不想让他看到这双鞋，但还是拿给了他。阿山白了陶阳子一眼，哼，还说不是。阿山讨厌男人说谎，男人是不是都会说谎呢？特别是对着准备丢开的女人。陶阳子告诉阿山，这双鞋是任秋给他阿爹做的，他去昆城便是要把鞋交给他的师父。阿山知道任秋的阿爹就是陶阳子的师父。阿山一边听陶阳子说，一边打起了一个包袱。那么，你是肯定要去昆城的了？陶阳子确实想着要去昆城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目的地。这几天他一直在想着，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对阿山说。过去他一直是按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地生活着，在他的棋里也显现着这种自由自在。可是他想去昆城，却无法对这个女人说出来。他能说去去就回吗？他去了会回来吗？他又回来做什么？他会相信自己吗？阿山把包袱放在竹桌上，好，去吧。那包袱里几乎收起了阿山的全部的东西。当然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不想在这里等。萋萋芳草一王孙，柳外楼高空断魂，我无法再等待人了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这么远的路，兵荒马乱的，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阿山没多少文化，在山里听陶阳子讲解那本宋词都能背出来了，说话时夹带着用上一句半句，显着生吞活泼的，不免让陶阳子生出点怜惜之感。陶阳子一时很想说不同意，可他说不出口。他从来没有想过与阿山就此重新生活，重新成一个家。他不可能也不应该这么做，这对死去的任秋太不公平了，也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合。这正是陶阳子这些日子犹豫着的，他又不能不告而别。阿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阿山为了救他做了一切，包括性爱。只是阿山不像是他妻子，如果说阿山像母亲的话，在陶阳子的感觉中还多少是真实的，虽然阿山比他小了好几岁。陶阳子带着少有的蛮横说，我们可没结婚，这么一起出去不好。阿山不以为无，似乎早想好了的，我并没有说我是你的妻子，但我一定要跟着你。你不就是计较怎么对别人说吗？怎么说都行，我都不管。阿山显出了女人的固执。自从有了你以后，